友，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986，收听由贾悦带来的《乐听经典》。在我们春节的假期这几天里啊，《乐听经典》为您盘点一下春节联欢晚会最初几年的一些经典的歌曲。在短短的几天里呢，不可能全部的都盘点完，在以后啊，贾悦还会再找时间和大家继续来总结，一起来欣赏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将会听到1987年和1988年这两年央视春晚的一些经典的歌曲。首先在节目上半时段呢，我们会安排1987年的一些晚会的内容。节目一开始听到的由苏红演绎的《小小的我》，就是来自于1987年的春晚当中。当时啊，苏红从一个拱形门踏着音乐的节奏走了出来，声音清脆甜美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下面的这首歌呢，来自于李双江，是他演唱的一首老歌《我爱五指山，我爱万泉河》。在87年的除夕夜上，李双江一出场演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一如既往的热情奔放，音质辉煌而华丽，就像那首传唱非常广的《请到天涯海角来》一样，也起到了对海南的一种宣传作用，让五指山和万泉河被人们所熟悉。结果啊，在1987年过完春节不久，就传来了海南建省的消息，可见文艺作品的影响力。马上我们就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非常经典的《我爱五指山，我爱万泉河》。 双手接过红军的钢枪，海南高山保卫祖国。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《春天在哪里》，来自于已故歌手卢秀梅，也是一首鼓励大家辛勤劳动、积极工作的这样的一首歌，一起来听。 在1987年的春晚上，有一首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它就是一首纪念自卫反击战的歌《血染的风采》。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徐良呢，本身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级战斗英雄，在越战期间，他所在的班全体战士壮烈牺牲，他孤军作战，出生入死，腿部受了重伤。在87年的春晚上，他与温柔美丽的王红共同演绎了这首《血染的风采》，由故事或者说是歌曲的主人公自己来演绎自己的故事，听起来呢更有一种真实的感觉，更能够打动别人。 你 刚刚的一首《血染的风采》真的是非常的感人，它时刻提醒我们一定要牢记住那时期的故事，这是不能忘怀的，它代表着新中国的强大与神圣的尊严。而接下来的这首歌之所以被大家所喜爱，不仅是由于它的曲调，更是由于它传达出了漂泊在外的游子那种归乡心切的心情。来听费翔《故乡的云》。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，它不停地向我召唤。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别再四处漂泊，踏着沉重脚步，回乡路是那么的漫长。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。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。 在19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，费翔的出现真是让大家眼前一亮。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刚才那首娓娓道来的《故乡的云》，还有一首激情洋溢、非常动感的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也是在春晚之后，这首歌才传遍了大街小巷。

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呢，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盘点1988年的央视春晚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歌曲。在下半时段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具有着浓郁西北风味的《信天游》，名字叫做《思念到永远》。其实啊，在1988年的春晚的经典的歌曲当中呢，有两首歌的歌名都和思念有关，一首呢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《思念到永远》，而接下来我们会听到毛阿敏带来的一首《思念》，也算是这一年春晚的一大亮点了。 充满力量，充满希望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叫做《我们的祖国歌田花香》，是歌手阎维文的作品。后来呢，这首歌也在春晚回顾的时候经常被提起，经常被演唱。而青年歌手刘和刚呢，也在2013年的时候重新翻唱了这首《我们的祖国歌田花香》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继续听好歌，来听包娜娜带来《365里路》。我们听到的《365里路》呢，原唱是文章，是在1984年10月推出的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的歌。歌中啊，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异乡游子风餐露宿的形象。而我们听到的刚才1988年央视春晚上的演唱者是包娜娜，属于对这首歌的翻唱，不过同样也很打动人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来听一首很有气势的，由彭丽媛带来的《我们是黄河泰山》。 春节联欢晚会嘛，叫做联欢，就是有多种艺术形式共同来组成的。而要说到歌曲呢，不仅有唱法上的不同，还分地域，而且我们国家呢又有着这么多的民族，因此在春晚上呢，民族特点也必须有所体现。在1988年的央视春晚上，有一首山西民歌《想亲戚》，用巧妙的男女对唱的这样的一个形式，而且一边唱一边表演，来展现一对恋人之间的这种爱情，马上就一起来感受一下。 听完了一首山西民歌，让我们来换一种唱法，来听一首台湾经典的通俗歌曲《雨中寂静》，很欢快幽默地描写出了人们在突然降临的大雨当中慌乱的这种情景。这首歌呢，最初是王梦麟来演唱的，后来呢，很多歌手也都翻唱过，比如说在88年春晚上，就是邓芝乐来翻唱的，也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版。 他们的声音是特别好，第五天做不到，哗啦啦啦的临时表，好多银铃什么时去的笑，无奈何望着天，叹叹气把头摇，感觉天时不对，最好把衣裳带好，不要等雨来了，心里又躲又跑。 哈哈哈哈， 轰隆隆隆大鸣鸟，人笑得人都不敢逃。 哈哈， 无奈何望着天，叹叹气把头摇。爸爸爸爸计程车，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，你有钱做不到，哗啦啦啦临时鸟，好多银铃什么失去的笑，无奈何望着天，叹叹气把头摇，感觉天时不对，最好把雨伞带好，不要等雨来了，心里又躲又跑。轰隆隆隆大鸣了，人笑得人都不敢逃。无奈何望着天，叹叹气把头摇，叹叹气把头摇，叹叹气把头摇。 朋友们，时间过得真快，马上我们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要到了。在今天节目最后为您送上的会是1988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结束曲，这一年的结束曲呢并不是《难忘今宵》，而叫做《我们是朋友》，是由群星共同来演绎的，非常的热闹。在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，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，我们明天节目当中不见不散。